当我们握不住东西的时候，我们可能就要学习怎么样放手。当我们放了手之后，我们可以拥有更多的其他的。我觉得人最伤心，可是也是最伟大的，就是当我放手，是让你跑到另外一个人的怀抱里成全你。这首歌是《让你飞》，送给你。 你和我看着蓝天，安静且无言，自由地享受整个夏天。这样是你想起他混乱的句点，你掉眼泪，我陪心碎。你松开我那双手，内疚和挣扎，恨自己犯了错的感觉。你和你抱着我，是否心里出现一个他，像情感万千。你说你虽然依然爱我，却无法忘了他。简单的你不复杂，可是我却不是他，达不到你想要的他，不是吗？太多细节让你挣扎，有一种的牵挂，却把他思念融化，就是要成全你和他。去飞吧，只要你微笑，在角落的我也知道。你松开我那双手，内疚和挣扎，恨自己犯了错的感觉。你和你抱着我，是否心里出现一个他，像情感。你说你虽然依然爱我，却无法忘了他。简单的我爱你不复杂，可是我却不是他，得不到你想要的他，不是吗？太多细节让你挣扎，用一种的牵挂，却把他思念融化，就是要劝你和他。去飞吧，只要你微笑，在角落的我也知道。别怀疑放弃我是否对错，我会自己好好的过，不要再埋怨自己做的承诺。却不是他，得不到你想要的他，不是吗？太多细节让你挣扎，有一种的牵挂，却把他思念融化，就是要。